看到比赛结果出来，所有人都是长出了口气，哪怕是输了的蓝雨一方的粉丝。这场比赛实在是精彩激烈，从双方第一次交手碰撞，战斗就没再停歇过，一直打到最终居然只剩一人留在场上。这样惨烈的团队战可真不常见，总决赛斗到这么凶残，让观众都有一种值回票价的感觉。 7.5比2的比分，轮回的领先优势看起来是相当大。不过熟悉荣耀竞技的玩家却都知道，这可不是足球比分。一回合结束后，有一方领先个5分上下，这在荣耀比赛中其实并不算太犀利。毕竟赛制特别，只是一场团队赛，获胜方就有可能得到4分。再在单人和组队擂台里赚点小分。 这样的分差其实是挺常见的。主客场算总分的淘汰赛里，这样的分差并不足以杀死比赛。总决赛后的采访是如火如荼，蓝雨方面队长于文洲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心平气和，对对手、对自家选手的表现都给予了称赞，对于自己在团队赛上第一个被挂出去，也透露出了遗憾。 并从容地表示，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往往会成为团队中集火的对象。或许我该考虑做队伍的第6人，时不时地替换上场，让对手无法找到攻击的焦点才对。这话似真似假，但还是可以看出于文洲比较放松的心态。大风大浪都经历过的职业选手，2比7.5落后的局面，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太大的压力。 至于对黄少天的采访，那自然又是对记者录音笔电池的一次考验。大家努力在大长篇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这很考验大家的功力。但是最重要的采访才是让大家最头痛的。周泽楷毫无疑问是今天的场上最佳，哪怕团队赛中率先打开局面的是轮回战队的吕博远。 但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周泽楷。在得到一系列的 NRO 后，记者从周泽楷这边得到了几个回答比较长的答案，一个是肯定要问的获胜心情，周泽楷表示很高兴；再一个让他评价一下对方阵中周泽楷的反义词黄少天的表现，周泽楷表示很出色。 再一个就问得很细致了，有人请周泽楷说一下对于黄少天垃圾话的感受。周泽楷在沉默了半晌后答道：“没有时间看。”能从周泽楷这里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轮回这边说的会多一些的，还得是其他人，但无非也就是称赞对方、称赞自己这样类场面话。 问到轮回这次的技能点提升时，轮回的选手肯定都是笑而不语。转播在采访结束后，又放起了一些花团锦簇的回放，再由解说和嘉宾进行细致的点评和回味。这部分的内容对于叶修他们这样的职业级别，当然就没必要看了。解说和嘉宾的点评，还不如他们自己去分析。 微琛这感慨了几声后，什么也没说，手头好像已经开始忙起了游戏，但明显的心不在焉，角色只是在游戏里转圈圈，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他的大脑还停留在比赛那儿了。叶修的注意力也是转回了游戏，结果立刻收到消息，是展楼兰的呼叫， 有 BOSS， 不是吧？这么配合？ 比赛一完就出BOSS？叶修回道。展楼兰发了一个惭愧的表情：“比赛太激烈了，我忘了订游戏了，是之前的消息了。”那 BOSS 还在？还在，我确认了。那赶紧啊！叶修连忙招呼汤柔、包子，这两位还在看转播的集锦呢，听到招呼也是转入游戏。哪个 BOSS 啊？ 叶修这边正联系展楼兰问明地点呢， 暗黑殿堂的暗夜流光。 斩楼兰回答。 哎呦，大家伙。 叶修高兴。暗夜流光索尔，七十级野兔 BOSS， 暗黑殿堂的秘密守护者，精通各类潜伏暗杀术。硬要从玩家职业上划分的话，可以看作是暗夜系的刺客。 正过来，那边什么情况？ 叶修问道。 目前来看，没有工会有动作，倒是有人组了野团在这杀，灭得死去活来的，咱们抓紧吧。 斩楼兰看起来也挺激动，估计他的工会还没有抢到过七十级 BOSS。 其他工会的人没准也在赶过去，叫你的人路上多留一些。 路上就下手吗？ 人多欺负一下人少当然没问题。 斩楼兰立刻着手安排人马，叶修则是朝魏琛这边打听了一下。 喂，暗夜流光刷新了，你这边有消息没？ 我这边没有啊。 魏琛看看消息，没人密，看看工会频道，全是在那儿叫欢呼胜利的。毫无疑问，今晚是轮回粉的节日，不只是他们自家的频道，轮回粉丝现在是把所有世界频道都占领了，各种欢呼雀跃，仿佛轮回已经夺冠似的。这么一来，有些家的粉丝可就看不下去了，尤其是霸图的、微草的、蓝雨的，这些已经有过冠军的战队粉丝纷纷鄙视轮回土包子，没见过大场面，主客场这才刚打完一场就真当自己夺冠了。拥有冠军最多的加氏粉丝这时候其实也很想说几句，奈何加氏这赛季实在是丢人现眼，有自知之明的都闭口不言，有个别跳出来嚷嚷加氏如何如何的，那倒是挺吸引仇恨，瞬间就被嘲笑和奚落给吞没了。世界频道里各种对骂，在这虚拟的世界里，怒火总是更容易被点燃，而且无需克制，你可以尽可能地释放自己，这或许就是网游的魅力之一。魏琛这边终于有了消息，连忙翻开一看，居然是召唤他去 PK 的。各战队的粉丝吵闹终于升级，本就不断爆发的摩擦在这一晚轮回粉丝的嚣张庆祝中一下子达到了顶点。这是不由工会控制的，这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在这种时候，作为战队的网游中的代表，俱乐部工会能做的只能是站出来力挺自家的粉丝。这个时候大规模 PK 所会造成的任何负担和损失都已经是他们无法直视的问题，这时候人心就是一切。战火等级相当高，连魏琛这个轮回精英二团的团长都收到召唤，可见一斑。精英团作为俱乐部工会最顶尖的力量，那可是在最重要的战斗时才会出动的。 我去了。 魏琛接到这消息后满脸的悲壮，只从世界频道上的高速刷屏，他已经可以预见到这将会是一场多么惨烈的全民大战。深陷这样的海洋，再高强的角色那都得死脱层皮。这一战火是从豪门战队的粉丝之间蔓延开的，覆盖到网游中那就是几家最有竞争力的豪门工会，而像一展天下这样的此时此刻倒是成了个冷眼旁观者。叶修迅速帮助斩楼兰认识了一下这是多么美好的机会，斩楼兰咆哮着继续调集人马去了。从主城一路走出，遍地都已是战场，这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同时也是拾荒者的乐园。这豪门战队粉丝最多，相对高玩也是最多，这一打起来，豪华装备爆得满地都是，不是专职的拾荒者这时候也情不自禁想要客串一下，但是 PK 者们又哪会放任这些家伙从容地就把他们爆出的装备捡走，拾荒者也被迅速卷入战斗。战争从粉丝之间的怄气 渐渐又是加入了对装备的争取这一元素。叶修哪管这些，捡着最近的路线就朝暗黑殿堂那边冲去。君莫笑那一身五颜六色的装备夺目到让人想吐，实在没有什么人失心疯到会来打他的主意。千机伞这样的银武在此刻环境中倒是很容易受到别人觊觎，但叶修多老辣呀，这种场面下哪会把银武拎在手上，当然是藏在包裹里了。于是从外看来，君莫笑就是一个连武器都没有一身烂装备的家伙，不管是不是知道君莫笑这大名的，都不会有人来找他麻烦。唐柔和包子的情况也是类似，又不是大公会的成员，身上装备又低端，这种环境中都是小透明。三人很快在赶路途中相遇，结伴而行。半路收到斩楼兰送来消息，暗夜流光那边有公会动作了。 哪家？ 叶修忙问。 月云。 月云？ 叶修重复了一下。不得不说，这虽然也是家俱乐部公会，但在野兔 BOSS 争夺这样的大场面里，也是一种比较卑微的存在。联盟中的月云战队在上半段表现还相当不错，一度冲到了第八的位置，但在孙翔转会了家世以后，月云战队的形势急转而下，最终排名15，在职业圈中说是中等都比较勉强。他们在网游中的工会比玩家工会肯定是要强得多了，但也远比不了兰西阁中草堂之流。不过组织几个精英团队杀一下野兔 BOSS 的实力对他们来说还是毫无压力的，不像很多玩家工会，就算扔给他们一个野兔 BOSS 没人抢，他们也绝对拿不下来。一想到这一点，叶修不由得对一展天下也有些担心了。一展天下那也是玩家工会起来了，他也不清楚斩楼兰在组织精英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不会拿下了场面结果拿不下 BOSS 吧。被叶修这么一问，斩楼兰顿时泪流满面。 大神，不要这么小瞧我们啊。 哦，那好，我马上就到，你给我一个团，我来摆平月云的人，你去杀 BOSS。 叶修说道。